国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选择穷游的方式哈，你觉得中间有没有这种得失，怎么来看？ 因为坐那种要停两站的地方，就比较辛苦，的确比较辛苦，但是这个体验很宝贵，我觉得是我现在想起来是我大学期间最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在这个，那有没有可能我通过去培训你这个领导力，能够让你原来是可能只影响一个社区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解决环境保护问题，那现在通过学习这套领导力，你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你的行动，然后最后把这个一个社区变成十个社区或者整个中国啊，甚至更大。所以我们想做的是能够赋权益能这样的一批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能力的增长非常关键。那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哈佛的公共领导力，它算是这个肯尼迪政府学院下面的公共领导力。提到奥巴马嘛，奥巴马是那儿毕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的还不是这个商学院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场景下的领导力。对，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觉得中国的青年人需要去学习这样的东西？因为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深度的去了解了我自己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我的弱点在哪里，我为什么成为了今天的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一次一次的去被叩问，然后甚至去问别人。那这个课程其实给了我很多答案，也让我有了很多力量和方法，带给更多人力量和方法吧。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对于当下的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中国的孩子特别是要走出国门这种要 的答案，面对这种迷茫的时候呢，可能会错过很多的时间或者是很多的机会。 是 迷茫， 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点，我们的教育表达或者去探索他自己是谁，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体验，至少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是没有的。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的人从在国内这样的成长环境长大的孩子也是没有的。所以当他成长到20多岁甚至是30岁40岁的时候，你问他喜欢什么，你问他擅长什么，他不知道。 对。 因为他发现他会去立马想别人擅长什么喜欢什么，然后我要不要去跟别人去学。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吧。 对，其实好多课程里边，或者说我们的学校里边，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些共性的一些教育，而对于自身能力或者是说特长自己的爱好的这种挖掘，可能现在会越来越好了，但是在过去呢，可能真的是不能够给到这样的机会。 没错没错，的确是因为我们人口太大了，然后教育资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如果分到人头上的话所以你说个性化教育或者是非常的因材施教的话还是很难的那现在整个教育水平慢慢提高，所以这个情况这个问题会有更好的解决，更好的改善。 您提到的这个对于领导力的这个培养其实也涵盖这方面。 当然因为我们觉得最大的领导力其实是领导你自己。当一个人他理解自己是谁，他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经历的这样的梳理和深度的剖析，其实会让他对他今天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所以这套课程他不是教你怎么去怎么去赚钱，教你怎么去所谓的成功，去领导他人。我个人觉得他更大的一点是如何去找到你自己，如何去领导你自己，然后让你去更加有勇气去领导你自己。那这个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就是勇气教育吧，或者说这种积极乐观的教育。然后另外一个呢，哈佛的领导力是我从大学开始一直在属于比较是深耕吧，然后是在做了很多的自己学习了很长时间，一年一年的去培训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助教，跟着老师一起去培训更多大学生他们能够接触到海外这样好的这个教育的资源这是我目前在做的，就是为什么我从美国开始创业之后，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挪到国内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更多的解决中国青年迷茫焦虑不知道自己人生方向，不知道如何去收获这个有意义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所谓的这个人生设计的课程，它的核心的 部去帮你去找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啊，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吧，你的工作、你的爱好、你的健康，然后你的关系，就在这些层面上去做一个梳理和反思。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生活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还会有所规划，比如说你该上什么本科、研究生，这个好像是按照很大众的一个路数在走，但是等你工作之后，尤其是工作了10年、20年之后，当你再遇到迷茫的时候，往往就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了。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我们也是屡次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说的这去设计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课程，这个是就是说以后他不在北京，他周末下午没有功夫，对吧？他这些限制的条件都不会再是问题，这是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就是推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其实刚才胡越老师在分享的过程中，无论提到这个领导力的课程，还是说人生设计的相关， 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能够坐下来一起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然后让你在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不管是留学还是不留学，希望你一路赏好风景，然后非常坚定地走下去。祝福。 好，谢谢胡越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大家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你可以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00来收听节目。谢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